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这个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舌到空虚啊，网台血泪史啊。咁啊，话咁快呢，今集呢就是2023年的最后一集啦。咁啊，下一次同大家见面的时候呢，就会踏入这个嘅2024年。咁我首先呢，我脑海度呢就是仅代表 MIHK 所有嘅同事啊、员工啊、节目主持人啊，同各位嘅网友呢，特别是各位嘅付费嘅网友啊，一直以嚟呢就是支持我哋行走咗咁耐。而家我哋就正正式式呢就是踏入这个嘅第11年。咁啊，经营一盘嘅生意呢就真係唔容易嘅。如果冇阁下吓你哋嘅鼎力嘅支持啊，吓拔刀相助啊，助养我哋嘅同事啊 ，subscribe 我哋嘅节目啊，咁啊，我哋就好难咧赚得咁远。咁希望咧就喺度咧同大家讲声 Merry Christmas， 同埋希望大家喺2024年咧平安、健康、幸福，系嘛，笑口常开。咁啊，我又唔会讲一啲即系花言巧语啊，即系懒系即系讲啲好意头嘅嘢。咁唔講都知啦，2024年咧就係很肯定閪冧噶啦。咁如果你話俾2024年係會好，咁我即係就枉做咗咁多年啦，即係半途出家做一啲嘅時事評論啊、局勢嘅分析啊，同大家分享我對一啲嘅時局嘅一個嘅睇法。除咗嚇依一個嘅烏克蘭同埋依一個俄羅斯仲揼緊，係嘛？咁啊，依一個嘅哈馬斯又死唔斷氣。咁希望以色列咧就係早日咧將佢哋嘅連根拔起，就喺依一個嘅嚇側邊嗰啲嘅地方裏邊就全部啊喺加沙裏邊就將佢哋剷除。咁但係仍然有好多一啲嘅問題咁啊，包括嚇即係中國嘅而家嘅依啲嘅經濟嘅崩潰啊，咁啊亦都波及到我哋嘅香港啊。香港啊純粹係一個人為嘅一個嘅災難係嘛，揾一班完全唔啱 quality 嚇冇資格、愚蠢、笨柒嘅一啲嘅狗官。去依一個咧就係啊，掌管我哋香港嘅所謂嘅民生經濟啊、社會文化啊依一啲嘅唔同範疇嘅一啲嘅層面，咁大家都見到嗰個嘅成績表係有目共睹噶啦。咁啊喺依一個嘅樓價、股票啊、經濟啊各方面啊嚇，咁啊即係尤其是人口嘅移動啊，咁大家都用對腳咧就係對香港咧投咗一個嘅信心嘅依一個一票。咁啊，今集咧，我就想同大家咧，就即系都總結一下今年啊，老哥做過啲咩嘅嘢啦。咁亦都係每一年嘅依一個嘅臨近聖誕節嘅依個時期咧，其實老哥咧就係非常之感觸嘅。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啲習慣咧，就睇一啲嘅美劇。咁啊，美劇咧就好興一個嘅古仔，咁啊，然後咧就係十二集啊、八集啊，咁咧就一個嘅 season。咁啊，然後咧就會啊 season one、season two 一直咁樣行落去。咁啊，老鑊咧，自從温咗由低俗頻道開始啊，到依一個嘅MIHK 啦，咁啊，由依一個嘅嚇成業街嚇麥羅緊股，到最後我哋即係將我哋嘅範疇要縮細佢，隨住嘅時局啊、科技嘅改變啊、市場嘅一啲嘅轉變啊，我哋都不得都要嚇要揸頸就命啊，即係唔可以話即係去到哇咁大嘅依一個嘅 expenses 啊去發展啊。咁原本即係創立 MHK 嗰個大計，咁如果大家有聽過過往呢幾集嘅，都知道捉咗招係嘛，冇辦法行去我哋同一啲嘅另外一啲嘅 shareholders 一啲嘅 partner 一啲嘅諗法一拆就 strategic partner 一啲嘅原本我哋想將 MHK 帶去一個嘅咩嘅 level， 咁變咗就係要將佢咧就係將個嘅營運就收翻細佢啊，要自負盈虧啊。唔可以諗得咁大啊！即係唔係話就做啲咩嘅大錢啊？咁由開初我哋即係可能會喺個希望喺個經濟上面啊，諗到一啲好大嘅一啲嘅 reward， 到後屘攞一個心態嘅呢啲嘅轉移，希望就以服務大家行一個嘅媒體啊，良心啊為主啊，即係講真説話嘅一種嘅講法咧，咁就一直就到而家。咁就到嚇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喺香港繼續要做一啲肯講真話，仲要大大聲啊，鞭策呢一個嘅政府嚇，孖叉呢一個中國共產黨啊，即係指出中國共產黨倒行逆施，作為人類癌細胞嘅呢一個嘅恐怖集團啊，咁啊俾人哋知道嘅時候，咁當然喺香港裏邊繼續要整個鬥亦都好麻煩，咁啊跟住就要嚇。个好多嘅唔同嘅主持，四分五裂啦，有啲去咗英国，有啲落咗澳洲，有啲留守香港，有啲去咗台湾，有嗰啲就跟咗我加拿大，系嘛，咁有啲就喺唔同嘅地方啊，咁样。 咁所以係去咗英國啊，咁樣有一個另一個大啲嘅一個嘅團隊。咁啊，即係一直咁樣落嚟咧，即係如果大家啊抽翻空一個身嚟睇咧 ，M H K 嘅依一個嘅演變史就一個嘅美劇嘅連續劇咁樣。哇！每一個嘅 season 有啲固有嘅一啲嘅班底係嘛，有啲嘅死忠嘅中流砥柱，有啲好受歡迎嘅一啲嘅角色。咁主角梗係我啦，係咪先？即係一切以我做主軸係嘛？咁啊，即係我就會帶領嚇，即係整個劇情嘅依一個嘅發展。啊，整個團隊嘅一啲嘅喜怒哀樂啊！榮耀啊，利益啊，社會上面嘅一啲嘅 recognition 啊，俗有嘅一啲嘅愛戴啊，咁即係隨住個時局嘅轉變，有人入，有人會走，咁有啲角色甚至乎咧就係曾經出現過喺一個嘅劇集裏面嘅，就係甚至乎就離開咗啊咁樣，咁啊。直情係真係離開依一個嘅人世啊！即係我諗，即係好似啲，即係你諗翻有時，即係個劇集咁樣嗰啲嘅，即係劇情嘅依一啲嘅演變咧，世事就係咁無常。咁啊，即係喺依個 moment， 我就更加咧就會嚇諗起嚇，即係我其中一個已經離開咗依一個人世一個隊友阿雞嚇阿 Jeff 啊。咁啊 ，Jeff 依位老友記咧，就其實就係、是。我同以前啊台長嘅呢啲 common friend 嚇，亦都係我做廣告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識佢嘅一個好朋友。咁啊，佢係從事一啲嘅音樂嘅一啲嘅行業嘅。咁點解佢入咗嚟呢一個嘅 MHK 咧？咁樣就即係主要都係嗰陣時我想搞個節目就叫做嚇 bang bang 咁嘅聲。咁啊雞咧，即係個人咧就即係好隨和，好 nice 嚇，即係個心地又 OK。咁但係又好自我。咁啊，所以咧即係如果佢做嘢咧，你同佢拍住咧，咁你都幾撚頭痕嘅。咁但係一個好 nice 心地幾好嘅朋友咧，咁但係佢亦都喺音樂上面咧就好有依一個嘅才華。咁但係佢啊即係亦都係一個嘅富家子啦，咁啊唔使點憂柴憂米咁啊，即係生活無憂啊咁樣。咁反而咧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工作上面攞唔到一啲 satisfaction 啦，但係喺屋企裏邊啦，就即係亦都係養尊處優啊。咁其實就好多失去一啲好多一啲嘅寄託。咁當時我就想揾佢，就係搞依一個嘅 bang bang 咁嘅聲。其實我就特登就想啊，見佢唔好嘥咗佢嘅才華啦。咁亦都係可以利用過依一個嘅啊個基地，可以俾佢去表演佢哋嘅音樂啊，或者搞一啲嘅音樂嘅節目啊咁樣。咁但係啊，即係始終即係都冇辦法再成立一個好sustainable 嘅一個嘅 program， 咁啊玩過幾次之後咧，咁啊亦都阿雞亦都有一啲嘅取向啊咁樣，咁啊就亦都係啊冇繼續再合作落去。咁但係啊，即係耐唔中啊，雞亦都我哋嘅忠實嘅一啲嘅啊節目嘅擁趸，因為佢係雖然啊佢好討厭啊，即係喺我啲政治節目佢拍曬台媽媽叉叉，佢話我已經夠煩啦，鱷魚你做媽叉到咁我仲好煩啊，你可唔可以做多啲奇案啊，講下詹士邦啊，講下一啲嘅以前嘅嘢，我好撚中意睇大院有落啊咁樣，好時好多一啲嘅 topic 咯，我都係為佢哋做。咁啊，所以頭先啱啱講起嘅話啊，有啲嘅成員甚至乎死咗離開咗啊咁樣。咁我自己都有一啲嘅憂傷喺一 moment 裏面，我就諗翻起阿雞依位嘅老友記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好似我頭先同大家所講嘅，就係即係 MHK 就好似一個嘅連續劇。咁我當然就係領銜主演啦，咁亦都有好多嘅中流砥柱嘅角色，譬如阿賈茂俊啊、總理啊、咁有阿超哥啊咁樣嚇。咁亦都有一啲嘅其他一啲嘅角色後面加入嚟噶，譬如阿撚樣一號啊、撚樣二號啊，係嘛中後段嘅，譬如阿偉哥啊咁樣嘅依個情況，亦都有一啲嘅鐵腳啊，譬如列大夫啊，暫時飛歐咗嘅，譬如 Steven 啊、Jordan 啊嗰啲咁樣係嘛？咁大家就可以就好似當一個連續劇咁樣去睇，咁一直都貫穿。咁但係有時之間，突然之間有啲朋友又會出翻嚟啊咁樣。咁啊，即係人生就係如戲嚇，戲就係如人生。咁啊，即係我只可以就有咁樣嘅依一個嘅講法。咁啊，每逢到聖誕節咧，我就會即係坐定定去諗下。究竟嚇即係來年嚇，即係應該要點樣去面對咧咁樣？而今年嚇，即係我日子做成係點樣咧咁樣？咁所以喺每次聖誕節，我就當嗰個 season finale 係點咧？咁就通常咧，我就會喺24、25號左右咧，就公司就會放假，咁啊一直放就會放到去出年嘅2號或者3號至即係可以啟播啊營業啊咁樣。咁呢個亦都係我覺得我對同事嘅一個幾好嘅 政策啦，因為大家一年到晚啊，成日都做節目，係咪先？咁就俾佢哋唞下，同埋一個長啲嘅假期。咁尤其是一啲 operational 嘅手足係嘛，又捱更底夜，又一日進咗阿喬啲又要剪片係嘛？咁啊，即係但係好難得啦，只有一個咁長一個嘅假期，可以真真正正休養啊、refresh 啊、plan 下佢哋會唔會去旅行啊，或者喺屋企裏邊瞓足咁多日啊，打機咁多日啦，或者打飛機打咗咁多日啦，即係有鳩佢哋啦，冇乜所謂咁做老細好 OK。通常我就會係農曆新年啦，同埋依一個嘅聖誕節咧，我就有一個比較長啲嘅假期俾同事，話起碼即係有薪假期係有成差唔多近成十日咁多嘅假期俾佢哋。咁 on top of 有啲紅日，有時就即係有啲有得放，有啲冇得放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同事都好中意一種嘅安排。咁而我個人咧就係好希望放假之前咁啊，大家 get together。咁就開一啲嘅聖誕 party 啊，咁啊即係飲飲食食啊，咁然後講聲 Merry Christmas 之後，咁啊出年見啊，咁我真係好希望係咁樣，咁然後希望喺出年亦都可以見翻佢哋啊，或者繼續喺出年繼續並肩作戰啊，繼續去行落去啊咁樣。咁通常喺散咗席嘅依個時候，譬如有時我基地仲喺度嘅時候，或者喺基地搞 party 咧，我就一個人靜雞雞就坐咗喺度，咁啊倒杯威士忌就喺度諗下嘢啊，靜一靜啊咁樣。咁有時就係會同佢出去出邊食飯啦。咁啊食完飯之後，咁啊 on the way 翻屋企嘅時候，我都會靜靜地啊，譬如經過一個東區走廊啊，去緊西延門嘅依個方向嘅時候，睇下一個維港嘅依一個嘅景色，咁我有啲咩去諗啊，出年應該點樣行啊？佢頂唔頂得住咁樣？每一年我都會諗一樣嘢，就係、是、哇，究竟出年頂唔頂得住啊？出年會唔會閪冧啊？出年屌你媽會唔會炒人啊？或者真係搞唔掂啊？啲債點樣去搞啊？如此類推咁樣。咁最困難嘅 financial 嘅一個時間咧，其實都可以講咧，就即係都曾經經歷過。每一年都會有一個嘅唔同嘅問題啊，譬如啱啱開始嘅時候啦，發到好大啦，咁我又會諗下啲財政嘅依一個問題啦。咁啊 ，kickstart 咗啊，譬如 Belly 晚報嘅時候，咁咪諗下啊點樣出年去再培育佢啦。行咗一段嘅時間之後，咁仍然有啲嘅經濟嘅一啲嘅問題，佢點樣去解決啦？咁亦都有一年我好記得就係、是、去年底嘅時候，我哋去九華徑去燒烤嘅。咁其實喺嗰陣時咧，其實就有啲同事咧就同我講：喂 ，Belly 好似想劈炮喎，想走喎嗰啲咁嘅嘢。咁但其實我就好平常心嘅，咁啊即係我 OK 知道，咁就算啦，等佢同我出聲啦，我費事去揾佢啦，係嘛？佢唔同我講嘅，咁我咪當冇件事咯，係嘛？咁啊即係過一年之後，咁就知佢又同我講啦。咁但係即係亦都會諗啊，哦，原來佢要走或者另起爐灶啊，咁樣咁樣嘢，咁都係一啲我覺得可以接受得到嘅一啲嘅問題，或者係應該唔會 crack 唔到嘅一啲嘅問題嚇。咁但係去到今年咧。我如果你問我咧，有啲咩嘅問題啊？我要 face 一啲咩嘅情況咧，我就會諗落去啦。啊，究竟而家依一咁嘅形式嘅模式，佢 run 落去，會唔會係你大家習慣咗咧？我可以點樣去再突破咧？我仲有冇足夠嘅creativity 可以再諗一啲嘅新嘢咧？喺目前而家個架構，好坦白講，我而家只不過一個 home office、home studio。我好向往嘅，有翻一個嘅自己嘅 studio， 有 operator 喺度啊，可以翻去啊，喺我嘅 office 上面擺滿曬我啲嘅玩具啊，咁去帶人上嚟啊，傾下偈啊，係嘛，去錄影啊，即係有翻自己一個實實在在嘅一個嘅 studio。咁依一個嘅 plan 可唔可以做到咧？咁除咗我哋啲 video 嘅繼續可以喺個互聯網裏面可以俾大家去欣賞啊，同大家去溝通啊，咁我可唔可以將我某一啲有營養嘅節目嚇？更加值得流傳落去，用另一種嘅形式，譬如文字啊、書本嘅一啲嘅形式，繼續去廣傳落去咧，咁樣。咁我都一直有諗下依一個嘅唔同嘅diversification 啊，做 business 嗰方面要點樣去走。咁我今年我就諗呢啲嘅問題。咁同埋就亦都自己亦都有一啲 face 一啲 personal 嘅問題啦，譬如繼續咁樣 run 落去嚇、啊，即係長期屈咗喺温哥華。咁我翻唔到嚟香港，或者係即係起碼要陪我太太，攞咗佢一個嘅 passport， 甚至無攞完個 passport 之後，以而家香港嘅政局嘅依一種嘅變幻莫測，係嘛？即係越走越左，係嘛？即係完全冇包容，即係排除異己，係嘛？即係 subscribe 一啲嘅朋友嚇、啊，即係對反對政府嘅。嘅 channel 係嘛？subscribe 佢哋嘅 patreon 俾錢佢哋使，都有拉有鎖嚇。咁呢一個嘅喺我網上邊 自媒體係嘛，即係自己去 run 一條 channel， 或者係自己去拍一啲片、一啲嘅評論。咁香港仲受唔受到咧？如果拍呢一個嘅李家超，琴日嚇即係錄影之前，佢上到去見只雜豬頭，信誓旦旦講到咧，即係呢一個2024年咧就鐵撚定一定要屌你去立法23條啦！立法咗23條之後，佢一定就會係即係揾人嚟開刀啦。咁我哋咁多個喺網上面孖叉得佢咁緊要嘅朋友，會唔會嚇即係？俾佢搞咧，又或者會唔會又通緝你咧？咁樣啊，會唔會有一日嚇一個嘅黃啟超係呢一個嘅被通緝嘅呢一個嘅行列咧？咁係咪即係咁樣搞落去？我點樣可以再翻香港？因為好多呢啲嘅問題，我都會考慮。咁啊，除咗自身嘅一個安全嘅問題啦，咁亦都係即係做咗咁多年啦。尤其是呢一年裏邊，即係基本上大家我認真都去講嘅，我可以講係全香港。網台界裏面都算最勤力，唔係頭都一個，都係第二、第三噶啦。咁啊，做咁多嘅一啲嘅節目，咁啊，同埋有時都上去走走趯趯啊，身體有啲即係好似冇以前嗰只嘅魄力嚇，即係哇，噉一聲一日錄3條片唔跌鍋啊，3條片嘅水準都唔差嘅，咁啊又可以處理好多一啲 operation 嘅一啲嘅問題啊，如此類推。今年唔多唔少，即係的而且確就有些少攰啊，少咗時間去做運動。咁同埋即係亦都會擔心嚇，即係繼續咁樣行落去嘅情況之下，除咗身體會 deteriorate， 我個魄力啊、我嘅視野啊、我嘅創作能力啊，會唔會隨住時間嘅呢一個嘅消逝啊，身體嘅呢一個嘅衰老啦，咁或者係啊喺呢一個嘅温哥華，雖然山明水秀啊，但係始終唔係一個 metropolitan 嘅大城市，對我嘅衝擊啊，對我受一啲嘅啟發啊，對我喺個 creativity 嗰方面嘅 inspiration， 究竟個地方俾唔俾到我咧？咁樣。咁啊，同其他啲嘅手足啊，分散咗咁多唔同嘅呢啲嘅地方，咁究竟會唔會一日會再可以重聚啲咁，或者真係可以大塊酒大塊肉，係嘛？就算有機會去翻金豪食下食宵夜啊，係嘛？我可唔可以啊，就好似以前咁樣開懷大酌，係嘛？5-6支大啤冇 Q 問題，係嘛？身體又攞 OK 咧，咁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到有幾次我啲血壓就太高啦，我都一定要瞓床休息一下，我就可以繼續要再行落去，咁啊。打完支武漢肺炎針，咁啊，即係有依一個嘅糖尿病，咁啊一直都未嚇，可以係控制得喺一個嘅比較理想嘅依一個嘅 level 裏邊。咁好多嘅問題都係纏繞緊，咁啊又要走到一個新嘅一年啦。啊，再加上而家依一個嘅政府嚇，如果佢再我哋對一啲嘅眼中釘嚇、肉中刺一啲嘅無理嘅一啲嘅指控啊、打壓啦、啊滅聲啊。又或者嚇，我唔搞你，我就嚇你香港嗰啲人，係嘛？即係邊個睇呢條撚樣嘅依一個嘅 channel 就捉，係嘛？咁啊，即係即刻你個 subscription 嘅人數又大跌，或者即刻有人咧就唔會再俾錢你，或者就驚嚇，就再唔會助養你啲同事咁樣，咁繼續點行落去咧？咁即係都好多呢啲嘅問題會喺度諗。咁但係依個就係 live 嚟嘅，永遠嚇人生裏邊唔會冇問題嘅，每一日都會有問題。每一次你都要解決個問題，人生就係要解決問題。咁而做一個老細或者做一個領袖，就一定係要幫別人去解決問題，嚇或俾到 solution， 其他啲人諗唔到點樣去 solve 依一個問題，嚇咁你一定要俾到答案佢哋。咁但係今次有冇答案咧？咁其實我有時夜行人靜嘅時候，我而家個睡眠習慣就係11點零鐘啊 ，make sure 阿喬搞得掂曬啲嘢 on schedule 啦 ，handle 到啦，咁然後我就會。瞓一瞓覺，咁4-5點我依邊嘅天光嘅時間咧，就即係你哋香港嘅依一個嘅時間嘅夜晚啊，8-9點左右咧，咁我就自然會彈起身啊，睇下啲直播啊，睇下啲嘢上唔上得切啊，阿超哥有冇甩漏啊，阿喬啊，即係擁咗上 YouTube 未啊，阿小花有冇錄咗音俾阿琪去做 segment 啊，如此類推 ，double check 曬所有，因為冇辦法，我嘅時間嘅 difference 會係咁樣，咁然後就有時即係瞓唔到啊，咁啊等。聽商台一啲嘅節目啊，或者等下教主咁樣踩場做 live 去聽下嘅時候，咁我就會嚇，即係都會諗，哇，又一日啦，又一發，又一日。每一個月就係噓噓聲咁啊，哦，3日嘅 Morning Glory 啊，2集嘅鱷魚潭，大院有落，鬼故奇案，撈 T， 香港人家書，啪啪啪啪啪啪啪咁樣衝衝衝衝衝，我真係會諗，啊，我係咁不停咁樣去做呢個節目，我好想去再繼續吸收一下。進修下我自己啊！我好想 relax 啊，即係煮餐飯俾我太太食啊！其中有一樣嘢，我帶咗佢過嚟加拿大，其實我就好希望就可以 有一日就即係舒舒服服煮餐飯俾佢食，但係而家我做足七日，就變咗佢日日煮飯俾我食。咁啊，即係好似對佢有啲嘅 promise 係冇辦法係 keep 到。咁啊，大時大節啦，咁所以今次呢個聖誕節，我都好希望咧就可以幫佢煮足咁多日飯啊，整啲好嘢俾佢食啊。唔好諗咁多咩糖尿啊、血壓啊，咁啊即係開懷大嚼啊，咁樣舒舒服服啊，咁啊唞一唞啊，每一個舒服嘅温馨嘅一個嘅聖誕節。咁我希望你都係好似我咁樣啊，唔好咁粗魯。平平安安去下教堂祈祷感恩主的来临，同埋同时之间将佢呢份嘅喜乐平安带俾你侧边啲唔同嘅朋友。咁其实我好清楚即係 MHK TV 喺大家心目中嘅一啲嘅定位。各位坚实嘅支持者，你都好明白每一日都要好似我哋一个嘅朋友一个嘅约定。定時定候，你定啊？點解你仲唔上架㗎？譬如好似琴日啊，啲香港奇案仲未上去，即刻就四五個 message 話你點解係咪遲到啊？又唔交定係點啊？攞你身體冇嘢啊？咁即係追咁，其實就要睇嗰幾時要做到。Morning Glory 一 kickstart 就啤啵啵幾千人咁樣喺度喺個 chat room 裏面等同我傾偈啊咁樣。咁我諗已經大家都係一個大家嘅默契嘅一個嘅 bonding 啊，一個嘅彼此之間嘅一個嘅緣分，一個嘅 attachment 啊，一個 magnet 到一突出嚟就吸曬你埋嚟啊！咁樣咁我好珍惜呢份嘅我睇唔到你哋我唔知道你係邊個，但係我就會同你哋結咗一個緣嘅一個嘅緣分。咁亦都知道我放緊一啲嘅能量出去，咁而你哋亦都係吸收到之餘，係都影響緊大家一啲嘅生命啊！令到可能你哋喺個繁悶嘅日子裏面歡笑啲啦，又或者你哋即係吸收一啲嘅資訊，可能有一啲嘅 inspiration， 令到你可能之前冇咁樣諗嘢啦。咁有好多嘅朋友我亦都知道有啲嘅網友甚至係睇唔到嘢，都係要靠聽我哋嘅節目咧去過日神。有啲長期病患嘅朋友啦，有啲老人家出唔到街啦，咁啊即係尤其是疫情嘅時候，即係聽我哋嘅節目去打發時間啦。咁喺溫哥華裏面啊，英國嘅朋友啊，咁亦都係聽我哋嘅節目咧，就係調劑佢哋呢啲嘅生活。咁啊，即係嗰個嘅空中結緣，大家呢一個嘅 interaction 咧，其實就係你俾到我嘅一個最大嘅一個嘅原動力。好多朋友都有话咧，我如你其实即系都话你MHK YouTube 一台33万人嘅 subscriber， 今年嘅呢一个嘅第三台达晒标啦，13000人都嚟紧啦。MHK YouTube 第二台12万人，咁啊即系加埋嗰度就屌你尾58万人都嚟紧咁滞，咁多 subscribers， 咁当然有啲 duplicate 啦。咁啊做 live 嘅时候亦都有几千人喺度睇紧啊，咁都有一个。唔係話好叻嚇，即係因為亦都我唔相信係好失禮啦，係嘛？咁都肩拍拍嘅一個嘅，做咗咁耐嘅一個嘅 community 啦，呢個 online community。即係如果睇下你咁樣嘅依個情況，點解你唔去做翻多啲嘅 financial 嘅一啲嘅收益啊？嚇，即係賺下錢啊，買下嘢啊咁。咁但係依個咧，始終都唔係我依一個嘅初心。咁啊，今年到今年嘅年底咧，我始終都係仍然希望我係服務緊大家。好難得，即係我唔需要太憂柴憂米，我唔需要好擔心我自己冇屋住啊，揾唔到錢啊，我過翻一啲好簡朴嘅一啲嘅生活，買到一啲我中意嘅玩具，唔係嗰啲好貴嘅一啲嘅玩具，收藏一啲我中意嘅 action figures， 係嘛？咁啊，可以睇到啲好嘅漫畫書。睇到啲電影係嘛？我唔需要揸啲咩保時捷啊、林寶堅尼，我唔需要一個嘅遊艇，我亦都唔需要幾條女係嘛？我亦都唔需要過奢華生活，我亦都唔需要左手伸一伸貴過李全身。但係我最基本嘅我需要嘅物質嘅生活，上天已經照顧咗我。我亦都可以曉行曉走係嘛？頭髮又生翻係嘛？即係56歲人啦，咁亦都唔係話即係衰老得好緊要，仍然可以服務大家有足夠魄力嘅體力嘅智力啊各方面嘅時候。我就希望可以利用呢一份嘅感恩之情咧，去多谢上主嘅对我一个嘅照顾，而佢俾啲咁多嘅一啲嘅福分我啊，俾咁多嘅一啲嘅 advantage 啊 talent 我嘅时候，佢当然有佢嘅原因，而佢嘅原因就系好似佢哋咁样服务大家，服务侧边嘅人，令到侧边嘅人感觉到我喺天主身上边领悟到嘅一啲嘅恩典啊，领悟到嘅一啲嘅喜乐啊，领悟到一啲嘅信息啊。佢嘅一啲嘅聖言啊，用我嘅一個方法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嚇，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嚇感受到佢對大家有一個嘅眷顧，同埋佢一啲嘅真理。 咁啊，依個我就都幾定咗咧，喺未來我哋會繼續去行依一個嘅方向，而每一集嘅 finale 我都希望啊，即係每一個 season 嘅 finale 都係行緊依一個嘅 direction， 希望咧就係上邊嘅老細繼續眷顧我，依一個嘅劇集一直可以行落去一個 season 一個 season 嚇 ，season finale。就唔係依一個嘅 program finale，program finale 就收工就冇撚得做啦，咁啊即係屌你拜拜啦，咁啊咁啊唔係幾好。咁所以今集比較會感性少少，咁亦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每一次年底嘅時候，其實我嘅心路歷程會係點樣。咁而今年當然就係有好多嘅朋友，我有好彩嘅，今年去過英國，見過好多嘅一啲曾經我哋成日都見面，係嘛？譬如阿屈臣咁樣，係咪即係佢？佢會成日上嚟誒，我哋嗰陣時嘅開放日去買下嘢，咁啊，而家佢身體又唔係好舒服，係咪有啲嘅小病嘅要 take care， 要做一啲長期一啲嘅 treatment。咁我今次亦都去曼城，亦都見到佢，咁啊，亦都知道啊，佢仔仔嚇即係可以啊踢一啲嘅本地一啲嘅U14嘅一啲嘅比賽啊，咁樣咪快高長大啊，咁啊見到佢有啲嘅 settle。咁我知道佢咧就要頂一個長期嘅一個嘅 treatment 嘅時候，咁亦都希望佢可以加油啊，繼續努力啦。喂，幾利大夫又喺嗰邊 set up 咗一個嘅佢哋嘅診所，英倫 low T 嘅 team， 咁每個禮拜都可以同佢分享天南地北啦，將我哋一啲嘅諗法同大家去分享啊咁樣。咁啊，澳洲嘅朋友咧，咁阿奇同埋超哥咧，我都唔知道幾時至可以有時間可以落得到佢，咁希望2024年可以揾到時間可以南下啦。咁即係我哋依邊凍嘅時候，可能我落去嚇，即係同佢過一個熱辣辣嘅聖誕節啦，都未定啦，係嘛？到時至最再諗啦，係嘛？咁啊，香港嘅老友咧，我就真係好希望可以哇，再去 KC Sir 嘅 Damas 嗰度同大家去飲酒啊咁樣。但係似乎暫時呢一兩年咧，就真係要 hold住個 horses 啊，睇睇個情況嘅變化會係點樣。咁但係譬如搞包進咁啊，而家我又即係佢又要繼續要再做嘢，我都好擔心佢嘅身體嘅問題啦。即係做咁多份工啊，又要幫我剪片啊，佢自己公司啊，又要再出去打工揾錢啊，咁多樣嘢加埋嘅時候，佢攞唔攞得到咧？瞓覺瞓得咁撚少，好唔 OK 咧？不過見到總理啊、偉哥啊咁啊，出去碌街咁啊，即係見到佢哋都仍然係即係精神嘢咁啊 OK， 咁啊總理就瘦得有啲過分，咁啊即係佢自己揀啊，咁啊已經勸咗佢，咁我都冇得擔心得咁多，咁啊希望嚇即係佢哋喺香港冇辦法嚇，即係暢所欲言，咁啊唯有就即係可能頂住個雞頭係嘛，即係唔好失去嗰個意志，唔好失去嗰個鬥志，唔好失去一啲嘅初心，繼續行落去，咁就係、是。每一個手足在不同的地方裏面繼續要發奮啊，努力的一啲嘅動力。咁啊，曾幾何時，即係每逢一個嘅年底，咁我就一 gathering 嘅時候咧，咁我就會煮好多嘢俾大家食嘅。咁我有時會煮西班牙海鮮飯啊，有時就會整下啲紅酒炆雞雜啊，咁有時就會整下煲仔飯啊，咁啊。通常呢一個嘅聖誕節嘅呢個時候咧，再叫齊曬佢哋上嚟。咁啊，呢一個聖誕 gathering 咧，有幾依樣嘢咧，即係我都好記得有啲嘅記憶猶新。咁我好記得有一年咧，咁有一個網友咧就 sponsor 咗我哋去呢一個嘅越南。咁啊，唔知係咪因為佢太太知道咗啦，即係佢 sponsor 咗我哋去越南啦。咁啊。嗰年嘅呢一個嘅聖誕節，咁我當然即係 security， 我都係當然邀請佢啊，同埋即係佢太太會上嚟，即係大家飲下酒啊，食下嘢啊 ，chat chat 啊咁樣啦，咁樣。咁啊，殊不知咧，佢嗰日咧，佢太太咧就好有趣，咁啊帶咗十鳩幾人上嚟，咁啊完全超出我一啲嘅食物嘅一啲嘅預算。咁啊，當時啲同事就過嚟同我預驚唔夠嘢食喎，點啊？咁啊，好嚟即刻又要走去叫外賣啊，唔知炸雞定壽司啊，定點樣擺曬喺度。咁而比較 end up 我 find out 咧，就係佢太太就做傳銷，咁啊，佢帶上嚟嗰啲咧就係佢全部都係嗰啲 team member 傳銷嗰啲 team member 嗰啲人嚟。咁我係覺得，我第一次會覺得咧，哇，老友你有冇搞撚錯啊？即係我 generous 啫，但係你都有便宜，唔撚洗頸洗撚到。咁撚樣咁啊，費撚事開名啦。咁始終呢個網友咧就已經就離開咗我哋噶啦，因為喺仙人叛變嘅時候咧，佢其實就係撐下仙人嘅。咁亦都咧就喺度咧就對我哋有啲嘅睇法。咁可能啦，即係佢即係 sponsor 咗我哋去越南，咁我就覺得我哋一定要聽佢話，或者係點都俾啊，即係唔可以屌柒佢啊咁樣。咁但係一啲啊對先人嘅一啲嘅睇法，咁佢可能唔認同我，咁我亦都嚇即係同佢講嘢。有一次可能個語氣唔係咁客氣啦，係嘛？即係我點解即係你要樣樣嘢都要我讓步，係嘛？即係點解啊？即係你唔可以覺得係佢有啲做錯啊，如此類推。咁可能佢言語之間覺得我頂鳩佢啦嚇咁樣，咁啊即係佢企緊咗先人嗰邊，亦都我冇都冇唔中意同人哋解釋，我亦都覺得你明我就明，你唔諗明係閒人咁嗰只嘅人嚟嘅。咁啊，即係喺嗰次嘅事件裏面，我就對佢一個好有一個嘅睇法啦。咁雖然我對佢係一個當係一個朋友嚇，即係但係你突然之間你太太可以成隊傳銷嘅人帶上嚟我哋嘅 Christmas party 裏面，咁大音大喝啦咁樣，咁我已經係艱苦經營啦，咁啊再招呼你咁撚多人，咁啊唔知係咪佢太太係嘛，即係見到佢老公請撚咗我哋去越南 sponsor 咗我哋越南拍嘢，係嘛，咁佢。係嘛？即係覺得喺度食翻我哋，屌你咪食七咁撚食，食翻我哋夠本咧，定係點？咩養米養八養人？咁你中意咁撚樣去做嘅，咁我當然條入邊問我，我俾翻錢你，我都冇乜問題嘅，係咪先？咁你中意咁撚樣食咪咁撚樣食咯。我打開門口係嘛？即係招呼人哋嚟食嘢，星期日係或者依一個個 Christmas Day 係嘛？聖誕佳節咁啊，聖誕熱十包 sharing 同埋分享同埋接濟係嘛？咁我接濟下你哋呢啲，屌你俾嘅 team member 幫輕下你嚇，即係你開 party 咁啊，即係我都冇所謂，真係好有趣，我真係第一次大開眼界。如果你問翻阿搞貓進啊，係問翻我啲公司啲同事啊，個個都 O 撚曬嘴，即係竟然可以做啲咁撚低嘅嘢出嚟咧。咁我哋都匪夷所思，咁所以喺香港裏面咧，其實有時有好撚多嘅奇形怪狀嘅人咧，你係估唔撚到係點解會咁樣嘅一個 behavior。我其實喺外國翻嚟嘅時候，我都有一個咁嘅諗法嘅，即係話點解你哋會諗嘢會係咁樣嘅？點解你哋會做嘢會咁樣嘅？點解你可以做嘢係即係咁低能嘅？即係啲邏輯啊，依一啲嘅所有嗰啲嘅 common sense 啊，嚇嗰啲嘅品格啊，可以係咁嘅？咁即係。有時香港裏面咧，亦都唔係話即係個個人咧都係即係屌你到俾即係嗰啲性格啊各方面嘅都係好撚高尚啊，或者係有啲 integrity 啊，有啲嘅守則呢樣咪真係養百養人，乜撚嘢人都有。自從做咗 MIGAD 之後咧，更加奇形怪狀嘅人咧都有見過。咁我哋二次有一樣嘢，我就亦都屌你到俾覺得屌你，我真係亦都係印象深刻嘅啦。咁又係咧叫曬啲朋友上嚟，我唔記得咗係農曆新年啦。定係依一個嘅聖誕節啦，咁啊應該係聖誕嘅，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好開心嘅。嗰陣時阿喪波咧就係啱啱搞緊一個喪波敢死隊嚇，就即係紅咗。咁啊唔知係咪因為佢紅撚咗啦，咁啲製作隊咧就覺得佢哎呀好撚難搞啊佢，係嘛？即係又擺款啊，又唔聽控啊，人哋叫佢做乜佢就屌你咪行東佢行西啊，好撚難搞。咁唔知係咪因為依件嘅事件啦，咁啊即係辣撚著咗阿啤梨。咁啊嗰日咧就係開 party 嘅，咁啊啲朋友過上曬嚟，啲主持人上曬嚟，喂飲飲食食啊，飲酒啊，嚇傾偈啊，男女主持又點樣，大家好撚開心啊咁嘅。突然之間，我就喺度忙緊煮嘢啦，你即係我做 host 嘛，即係我嗰日就係服侍大家。因為大家幫公司 contribute 咗，係嘛？即係今日就係我去做一個嘅 host， 即係會做整嘢俾大家食啊，揞錢買咗啲酒水啊、嘢食啊，咁啊，即係點樣就慰勞大家啦。咁大家開心心開懷大著，哇！跟撚住第二日要抌垃圾添啊，好撚辛苦啊，即係冇啊死嘅嗰間公司。咁啊，整緊嘢嗰陣時就屌你咩？咩炒緊飯咧？淨係整緊依一個西班牙焗飯，睇下啲火爐啊，定係點撚樣啊？依個時候。然之後丟啊！老婆，你個撚樣咁啊！柒柒，你個乜乜乜，你個各位講，你走去邊啊？乜乜柒柒咁樣，由呢一個嘅個待客室一直屌撚到去個 conference room， 跟住屌撚到去大廳，屌撚到去廚房，咁樣見撚到俾你追究住啊！喪波嚟屌，屌撚到去出去，屌撚到俾出邊個 platform 嗰個即係個 balcony 嘅地方裏邊開撚咗條出去，又再屌，係咁屌，咁唉，我真係諗。算撚數啦，有乜好屌啊？咁我唔記得咗邊個拉開佢哋嘅，咁屌撚咗好長嘅一個時間，總之阿喪波係走鳩咗嚇。咁我就覺得幾冇品嘅，其實成件事。咁依一日即係你都要睇一睇， 個場係公司即係做節，係咪請大家去食飯，大家開開心心。咁啊，創波一心開心上嚟，即係大家都同佢玩啊，搞下笑啊。你知創波其實佢係冇乜嘢，戇鳩鳩咁樣樣。你唔撚使同佢屌你咩做嘢咧，其實佢亦都可以係一個好撚多笑話嘅一個人嚟。咁啊，諗住上嚟大家傾下偈，開心嘅時候，哇！跟住俾你狂屌。啊！屌撚到咧就凍撚曬真露嗰陣係真屌喎，唔係假喎，我就唔記得咗佢哋嗰個嘅屌係屌乜撚嘢啦。咁我就會覺得咁有好多個女仔又未見到個咁撚樣啦。咁即係咩叫 big fuss 好 drama 啦 ，dramatize 咗成件事。咁而大家 suppose get together 好開心，即係飲飲食食完之後你咪走人咯、行人咯，點都好啦，係嘛？即係冇乜必要要咁樣搞場大龍鳳。咁佢何況即係雖然波仔係你蘭花系嘅人，咁但係係嘛？人哋都老豆老母係嘛？即係屌你老母，你又唔係佢老細，咁你屌撚到佢咁做乜撚嘢咧？係咪？咁其實我就覺得有啲睇法嘅。咁嗰個等乜，但係就無謂嘈佢嘈啦，係嘛？即係亦都冇乜必要係嘛？咁啊，即係嗰日咁開心係嘛？即係你。stop 佢哋又無諗為係嘛，咁啊即係後屘分開咗噶嘛，波姐後屘就走鳩咗。咁但係始終當時好開心嘅，大家又聖誕歌啊，又傾偈啊，又開玩笑啊，影相啊，打卡啊，如此類推。我話好撚多人喺度㗎啊，但係突然之間就喺度嘈啊，嘈撚完之後，屌你做乜鳩係嘛，冇得無謂嚇。咁、就係當時即係有時我哋就係會係啊，點解會咁樣個 spoil 啲氣氛呢咁樣？依、这個唔係我原本想搞嘅一個嘅 purpose， 咁想大家都係開開心心啊，舒舒服服啊咁樣嘅一個做法。咁啊，第二都俱往矣啦。咁啊，始終嚇，即係你有你嘅忙碌，我有我嘅生活，係嘛？即係你有你嘅陽關路，我亦都有嘅獨木橋。咁啊，唔使點見啊，即係最理想，因為好怕依啲咁 dramatize 嘅一啲嘅嘢。咁而家嚇，即係今個聖誕節。咁啊，英倫 LoT 班手足就約咗喺一個嘅Boxing Day 就聚會喺 Milton Keynes。咁啊，香港嘅朋友就係早個禮拜就佢哋去咗食蛇，係嘛？咁啊，就係提前做冬。咁啊，阿俊咧就會係今年嘅聖誕節左右嘅時間，佢係生日啦。咁啊，所以每次咧，我對佢就最撚舒服嘅，因為聖誕禮物同埋生日禮物合而為一，咁啊，真係好撚慳皮嘅。系嘛？咁啊，跟住吓就去到今年出年嘅一月，咁我就可以同翻香港班手足喺台灣就去見面啦。啊，咁而今日咧節目錄影嘅時期咧，其實我就忙足一日，就煮飯啊、買餸啊，準備好就喺依一個嘅温哥華依邊嘅團隊咧，今晚就過嚟我屋企咧就去食飯。咁我整咗都有幾樣嘢噶，咁我又整咗一個嘅 cranberry 嘅 cheesecake 啦，唔係 cranberry 嘅 cheese bread。嚴格啲嚟講，咁即係將一個 sourdough 挖空咗佢，然後揾支 blue cheese 嗰啲 blue cheese 嚇擺喺裏邊，咁有啲 cranberry sauce， 有啲 walnut， 有啲嘅石榴嚇嗰啲嘅一粒粒嗰啲嘅石榴，咁仲有啲 rosemary， 咁啊然後去焗嚇，咁啊即係搣嚟食，咁啊融咗啲芝士嚟食啊咁樣，咁啊又有整咗個太太整一個嘅 garlic butter 嘅 lemon 嘅一個嘅甜雞腿啦，咁我個太太亦都整咗一個嘅。洋葱湯啦，咁我亦都整咗一個嘅紅酒炆牛尾啦，咁啊，希望就招呼下阿迪操啦，同埋 Andrew 啦，咁啊原本叫埋何良茂老總嚟嘅，咁但係老總啊，即係今日依一個時間又約咗啊漢中閣嗰邊錄影就嚟唔到，咁啊如果唔係我哋全個團隊可以坐低即係食餐飯，咁啊而家就變咗各自去開 party。我哋自己咧就係圍內喺温哥華裏邊咧，就係做一個小型嘅 gathering， 去慰勞一啲新嘅加入我哋 MHK TV 嘅一啲嘅手足。咁啊，每一笪地方嚇，即係各自去慶祝大家嘅依個聖誕節，就好似而家香港嘅依一個嘅寫照一樣，唔同嘅香港人就係流散咗喺唔同嘅一啲嘅地方，而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嚇，即係繼續佢哋嘅努力同埋奮鬥。咁啊 ，MHK 咧，亦都係喺唔同嘅城市裏邊都有我哋嘅團隊。繼續去努力同埋奮鬥，咁啊出年就係2024年，咁啊今集我就唔講咁多，亦都冇咁多嘅一啲嘅回顧，主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啲嘅心路歷程啊，每一年嘅年底裏面我一啲嘅睇法同埋一啲嘅咩嘅隱憂啊、worry 啊、擔心啊咁嘅情況。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啦，咁啊即係雖然花木蘭就快高長大啦，佢開始亦都就係出身啦，佢自己可以繼續佢自己嘅無論學業同埋事業都要佢行佢一個嘅道路。咁但係我亦都會開始就要面對一個問題，就話要照顧年老嘅雙親啦， 咁啊，亦都要嚇同太太去陪佢適應呢邊嘅生活啦。但亦都有一啲嘅好忙碌嘅呢啲嘅工作，同埋要究竟要諗 MHK 點樣行落去，同埋可以行到幾耐，可以行到幾遠。面對目前呢啲嘅政治氣候嚇，我哋嘅一啲嘅取態，我哋嘅 business model 其實都好 vulnerable， 好容易咧就係一個大浪冚埋嚟就有好大嘅呢啲危機。咁呢一個就係我今年年底嚇依一個嘅2023年 MHK 依一個嘅 season 嘅 season finale， 我要諗緊嘅一啲嘅問題。咁而喺出年嘅新 season 開季嘅時候，我又點樣去解決？咁希望大家嚇繼續支持我哋，繼續就 long 住我哋，繼續同我哋一齊破釜沉舟，繼續乘風破浪，係嘛嚇逢關過關。希望我哋將我哋而家依一個嘅，我個人認為好似一個嘅連續劇咁樣，一個 season 要一個 season， 多啲朋友加入，多啲網友一啲嘅支持，係嘛？舊嘅一啲嘅離開咗嘅主持人啊，或者一啲嘅朋友，希望有一日喺未來嘅 season 裏面陸續會出現翻，繼續再戰。咁今日係咁多，咁祝大家聖誕快樂，身體健康。喺新年一年裏面2024年我哋再見面。同亦都希望大家喺未來一年裏面身體健康之餘，平安大吉，百無禁忌。拜拜。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you.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light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